祝福装进回家行李，让想念的人全都再一次相聚，好幸运能相遇想你。就算偶尔闹脾气，偶尔想放弃，我们给彼此加油打气，兄弟一起举杯欢呼，姐妹一起跳舞，说好要一起报复，我有你不孤独，我们一起填满祝福，一起 party 庆祝，陪你分担甜和苦，我有你才幸福。我有你不孤独，我们一起填满祝福。